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嘌呤甲酸铬、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9月1号到30号，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嘌呤甲酸铬、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9月1号到30号，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张作霖跟二虎张志飞，草草的用过了早饭，牵着马，随着人流，赶奔戏台。戏台早就搭好了。哎呦，这个人底下把他急得了不得。张作霖告诉汤二虎张志飞，你们俩牵着我的马在外边巡逻放哨，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我挤到人群里干我的活，注意啊。 我知道。 哥仨分了手了，张作霖把衣服掩了眼，骑着马都往里挤，就挤到前边去了。离放桌这地方也就是三四丈远，他个儿小，在后头敲着脚往前边看着。这会儿戏还没开，台上空无一人，张作霖是耐心等待。哎呦，等了没有半小时吧，唱戏的来了。昨天已经装好了台了，这演员们坐着大车从人群之中穿过，老百姓就喊了，来了来了，看快看。张作霖也扫了一眼，人多也看不清，演员们早都化好妆了，有的呢就穿着戏台上的服饰，特别吸引人，一直拉到台后，顺着梯子人家上了后台。紧跟着家伙点儿一响，这就要开戏了。都说头三出没好戏，这话不假，这叫电厂的戏，在这后主的锣鼓一响，先跳加官。这个加官呢，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也是个电厂戏，就一个人带个假脸，乌纱蟒袍，黑缎靴子，手里边拿个单条，上面四个字天官赐福，晃着脑袋在台上晃晃摇摇窜窜跳跳，就这样也吸引人呐、男女老少纷纷往前挤呀、哦哟等着看这戏呀、 这几年兵荒马乱，一直没唱大戏。要不人家团练公所约来的人能以饱眼福吗？人们感觉到这比过年都热闹，所以个个是兴高采烈。正在这时，马褂鸾铃的声音，有人就喊：“上来，上来！”张作霖回头一看，从团练公所那儿马队来了，能有五十几匹马，为首的两匹大黑马，并肩坐着俩人。下垂手这位肉头肉脑，好像个大面包，就是张景惠。挨着张景惠这人四十左右岁，那张大黑脸黢黑黢黑的，要不知道心他是非洲人，大厚嘴唇翻翻着，脸上还有一道横疤，也不知从哪儿弄的日本战斗帽在脑袋上戴着，穿青挂皂，下边蹬着一双马靴，还带刺马针，腰缠子弹带，画着双盒子炮，和乐舞扬威，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满脸横丝肉，后边跟着都是团练公所的保镖，前呼后拥，穿过人群到台前，来爷爷爷都从马上跳下来了。张景惠心里头有事儿，准知张作霖在人群之中，而且离着不远呢。张景惠个大，还戴着白手套，故意提高嗓音叫张作霖听清楚。哈哈哈哈，我老兄，各位各位，认识吗？这是咱们团练公所的总教习呀，洪先生，我洪大哥。洪大哥，请坐，请坐，这座是您的。 哎， 团练长应该坐当中。不不不不，你是总教习，是我老师，理应当上座。坐坐坐。 他用手一指上张作霖，看得清清的。 哦，洪庆春，我打的就是你。这回记扎实了，你跑到天边，我也认不错。就见这小子居中而坐，张景惠陪着他。哎呀，又待了一会儿，又一阵大乱。商会的会长张子云驾到，陪着张子荣的有本地的举人刘东葛。一会儿，张景惠的老丈人戴春荣带着家奴院工也到了。就是八角台出头露脸的这些名人都在前边就坐，有的还带了女眷来呢。这时候大戏开了，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扮演高宠的这个武生，哎呀，功底真扎实，浑身都是靠，护背旗，后靴底儿。再看在台上，简直就跟活高宠一样，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博得阵阵的掌声啊！这戏唱的太精彩了。把张作霖呢看得入了迷了，心说等看完这出戏我再动手。啊，挑花车刚演完了，第二出戏长坂坡，去赵云这小伙也就是二十左右岁，不但扮相好，而且功夫比那高宠还强，活赵云呢， 底下的人都看傻了。张作霖有个癖，又爱听书又爱看戏，多少日子不看了，张作霖一看呢，真看上瘾了，不住的叫好，把杀红庆春这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长坂坡唱完了压轴的戏，关老爷千里走单骑，好，这红庆更漂亮。张作霖全神贯注在这看着，品着滋味，觉着津津有味。唐二虎在外围等不了了，唐二虎心说怎么了，枪声怎么还不响，我这老嘎子干什么去了，莫非那枪卡壳了，不能啊，他腰里插的是左轮子，这怪不怪，想上里边找去，那么多人上哪儿找去，他跟张四飞急的什么似的。张四飞说怎么办，大概老嘎子改变了主意了，在里边下手恐怕很难，咱别捅娄子，就等着老嘎子的，老嘎子不吩咐咱可别出咕咕底儿。什么叫咕咕底儿，你这等的什么时候。唐二虎是火爆的脾气，抬头一看，千里走单骑接近尾声了，这出戏唱完就散戏了，怎么给张景惠出气呀？二虎实在压不住我，一伸手把核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就是三枪，这下可乱了套。老百姓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肯定出大事儿。哭爹叫马，抱头鼠窜，乱了营了，把戏台上的关老爷滋溜吓得跑后台去了。就在这时，洪庆春这小子坐到头一排，转身就站起来，撤，把盒子炮也拽出来，不要了，静一静，怎么回事？你讲这么大个场面，他一条肉嗓子能站得住吗？可他这一咋呼一转身，跟张作霖打了个对脸。张作霖这才想起来，哎呀，对，好悬没误了大事啊！张作霖把手枪拽出来，对准洪庆春的脑袋，啪，就是一枪。要说张老嘎子的管儿真直啊，一枪就打了个大秸秆。洪庆春连吭一声都没有，死尸是栽倒在地。他一死，群龙无首，那还不乱套啊？张景惠回头一看，哟，心中这高兴，好小子，你也有今天啊！张老嘎子帮了我的大忙了。张景惠赶紧传令维持秩序，不准乱开枪，团练公所的保险队得集合。洪庆春一死，他说算了。就这样，张作霖趁乱挤出人群，把手枪带好，好不容易找着唐二虎、张子飞三个人上了马，就回到赵家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啊，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老嘎子，你像话吗？我要不开枪给你提醒，这事儿就误了，可不是吗？我看戏看入迷了，哎呀，真糟糕。不过这活干得挺干净，哎，还行。 边框之篓全在收口啊，这口收得挺利索。神不知鬼不觉，回到赵家庙，孙烈臣正在队部等着呢。一看他们仨回来了，孙烈臣一跺脚：“我兄弟，你哪儿去了呢？把人都急死了，一走就两天呢，咱家都乱了营了。 大哥，出什么事了吗？”“ 事儿倒没有啊，你们没了，我们不着急吗？”“ 告诉我，你们上哪去了？” 心里发闷，到八角台溜达溜达，看看戏，逛逛庙会。哎呦啊，你真行啊你啊，逛庙会恐怕是假，你给张景惠拔号去了吧？ 对， 这么回事。嘿，孙烈臣说：“你们这真可了不得，事先得打个招呼，叫人心没底呀。”张作霖一笑：“我这不回来了吗？不没出事儿吗？挺好挺好的。”这茬接过去啊，谁不行谈论这事儿，就咱哥几个知道。书说简短，初八张作霖枪毙了洪庆春，初十这天张景惠领着人来了，光礼物拉了两大车呀。见着张作霖之后，张景惠眼泪掉下来了：“ 兄弟，恩公，你算给我出了气了， 压得我头上这块大石头替我搬开了。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呀？”送了点薄礼，望其笑纳，重恩不言谢。将来咱哥们走着瞧，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我张某万死不辞。这张景惠又拍胸脯又跺脚，咬牙晃脑袋的，还真出于至诚。张作霖一看这礼物无论如何得收啊，要不收张景惠不打呀，礼物收下了。摆酒宴接待他，张作霖压低声音一问：“这后事怎么样？”哎，张景惠说：“有什么后事？他死了跟一条狗似的，拉出去买棺材就埋了就得了。他在八角台又没有什么三亲六故，光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哥，那算不了什么。现在团练公所的大权又归了我了。”这几百号弟兄又都听我使唤了，哥哥我腰板也硬起来了。方才我说的不是假话，兄弟，如果你觉着赵家庙这块人单势孤，干脆咱们两家合伙得了。你到八角台做头把金交椅，我给你甘当副手，咱们两处的人合在一块儿，那力量得多大呀。就凭兄弟你的胆略，你的才干，很有一番作为啊。兄弟，能答应我的要求吗？张作霖一笑：“大哥，感谢你的盛情，我看不如分两下好。你在八角台，我在赵家庙，咱们可以前后呼应，谁有事谁帮谁的忙，合在一处反而发死，看吧，也许将来有那一天。”“ 好好好好，不过我话可说到这儿了，我发自肺腑，我等着兄弟，你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热烈欢迎。另外，我带来的礼物太薄了，这有一张银票，兄弟收下吧，买包茶叶喝。” 张作霖一看这张银票，纹银2000两啊，说什么也不要。张景惠就是不答应，最后把银票往桌上一放，领人走了。张作霖、孙烈臣带着二虎、张志飞、青龙、浑龙，一直把他送出赵家庙，这才洒泪分别。 您看张作霖呢，没念过多少书，深谋远虑啊。这就应了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那张景惠为张作霖卖命，为什么呢？张作霖有恩于他。您先记住这茬，将来张作霖果然遇上困难，张景惠拔刀相助。后文书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回到赵家庙，在这一阶段平安无事。张作霖干什么呢？有时候把赵家庙的保险队员就拉到红罗涧进行野营拉练，张作霖亲自任教官呢，教他们怎么下操，怎样攻杀战手，特别是要练就一手好枪法，指哪打哪，从难从严，一丝不苟。而且张作霖对两方面的弟兄交代的清楚，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不管你们干什么事情，上外头干去，在红罗涧赵家庙的方圆几十里内不准作案，哪个要私住民宅，调戏妇女，抢劫百姓，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张老嘎的个翻脸无情。这可不是说书人捧张作霖，根据很多文史资料记载和很多人的回忆，张作霖的保险队纪律是最好，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张作霖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张作霖重用人才，过去呢像孙烈臣是好朋友，人家住在大虎山，没事就请示人家去，没事就找人家帮忙出主意，这玩意也太不方便了。还有那胡老嘎，你看这老头别看60多岁了，精力充沛，社会的经验阅历那比张作霖要强得多，而且这老头是地形仙，地理行情人情世故各地的消息是非常灵敏，保险队就需要这样的人。过去是客情，老求人家，人家还有个乐意不乐意的。张作霖就利用这段机会把孙烈臣、胡老嘎全接到赵家庙，名单上也记上了。从此之后，这二位就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员，张作霖的参谋，而且加以重用。这俩人就归了赵家庙了。哎呀，张作霖心里高兴，论武的有二虎是非，青龙浑龙，红罗剑有海宽，我的谋士有孙烈臣、胡老嘎，哎，心满意足。这胡老嘎能吃闲饭吗？得想发汤路子扫盘子，不然的话两处100多号喝西北方。后来他感觉到两处的保险队马匹太少，加在一块儿能战斗的马也不超过20匹，余者的都是笨马。张作霖就想搞一匹军马，把这事儿交给胡老嘎了。胡老嘎说，兄弟你放心，明天我领几个弟兄就起身，我去给你扫扫盘子。胡老嘎走了，这老头真能耐呀！